纪念年冰岛炮击战胜利六周年军民联欢会23号在黄海南道康陵郡举行，由朝鲜人民军第四军军长、黄海南道党委员会委员长、延平岛炮击战参战军人等朝鲜人民军官兵、康陵郡干部和各阶层劳动群众参加。联欢会之前，康陵郡劳动者给延平岛炮击战中树立功勋的军人戴上花环、献花手，热烈祝贺他们的赫赫军功。会上讲话人和发言者强调，延平岛炮击战胜利是白头山革命强军要誓死保卫自己领袖和自己最高司令官的思想和精神的伟大胜利，是以一当百的革命强军绝不容许敌人触犯我国主权和尊严的信念和意志的胜利。联欢会结束后，部队文艺宣传队员和康陵郡机动文艺鼓动宣传队员举行了祝贺演出。